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96章，他们都是活人变的，一群甘愿被当成狗一样使唤的卑鄙堕落的恶灵，跟着他们的畜生主人一起为非作歹。莫凡平静地跟柳如说着， 这种东西还是连灵魂一起超度掉好了， 柳如说道。 竟然还有识货的人，看来对我们黑教廷相当了解嘛。既然知道我们黑教廷的行事风格，那就不要反抗了，老老实实的让我们绑着，免得惊动了我们要捕的鱼。事情若是顺利，我大发慈悲的饶你们一命。 刚才那个尖细的声音又传了出来。纪念碑后面，一名穿着黑色貂衣的女子走了过来，一袭貂衣都快拖在地上了，大冬天貂衣敞开，一双长腿在外面露着，套着艳红色的丝袜，锋利的高跟鞋都要把纪念碑的瓷砖给戳碎了。女人戴着纱巾遮住了她自己的面容，然而目睹这位戴面纱的女人之后，莫凡深深地肯定了一点，不是所有戴面纱的女人都是女神。和那位同行了几天的混血天使叶梦阿相比，这黑红色貂衣的女人简直就是一坨鸟屎堆起来的。这位乡村大叔，别玩反串好吗？还好你戴着蒙面布，不然我就吐了。我说你如果不给黑教廷当狗的话，开个视频勉强可以上网骗点小鲜肉什么的。莫凡回答道，此话一出，空气都凝固了。这位黑红色貂衣女人厚厚的粉枝上都是寒霜，刮下来可以扎死莫凡。貂衣女子身旁还有七名黑衣教士，他们统一穿着黑色的衣裳，每人身旁更是跟着一只浑身纹满了蟑螂蜈蚣一般的诅咒印记。诅咒印记相当的深，可见他们诅咒之力要比莫凡之前遇到的更强上几分。随着女子杀气外露，那七只诅咒触妖都不安地往旁边蜷缩着，可见他们是怕极了这女人。 小子，你会用整个痛不欲生的下半辈子来悔恨自己说过的这些话。 貂衣女子声音冰冷的已经扑打过来，雨水都凝结成了冰。实话就是这么难听，你习惯一下就好了，估计你这七个手下也是吐着吐着就习惯了吧。莫凡说道， 拿下，要活的，别弄脏这里。 貂衣女执事杀气凛然地说道。莫凡见女执事已经下达命令了，同样不屑地跟身旁的柳如说道，都杀了，全超度，给下辈子多积点德，免得以后长成他那副鬼样子。貂衣女子高跟鞋在阶梯旁微微这么一踉跄，差点就自己亲手撕掉莫凡。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他能够成为新晋升的蓝衣执事，那也是全靠他的心狠手辣呀。他冷冷地注视着莫凡，自己却不出手，有七名黑衣教士以及那么多黑触妖，解决这小子已经绰绰有余了。莫凡也不动，目光与之对视着，嘴角撇开的弧度分明是在表示他对这乡村烟杆瘦大叔反串般的女人的恶心还有厌恶。旁边的村长谢桑可是急坏了，颤颤巍巍地跟莫凡说道， 你怎么这般不知天高地厚，他可是黑教廷的蓝衣执事，这事儿明明和你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要趟进来，别害了我们村子的人呐。 是啊，你还是顺从这位大人吧，我们被你连累，他要抓的人是方谷，方谷就是害我们的人，他是在帮我们。 村民李凯也赶紧说道， 别害我们呀，你快滚吧。 莫凡听到从村民那儿传来的骂声，倒是一点都不生气，一帮无可救药的傻叉啊，以黑教廷的行事手段抓了方谷之后，他们这一村的人运气好点的被杀掉，运气不好的就变成那些地上爬行的黑触妖了。不过莫凡确实有些意外，这个丑陋的老女人竟然是蓝衣执事，属于撒朗直属的部下了，总是杀一些虾兵蟹将，莫凡也真腻了。黑教廷把伯承当成一群白老鼠， 而莫凡就不会把他们当成人看了。正好博城灾难死难者们需要祭祀，蓝衣执事已经够资格做祭祀的猪羊了。嘎的一声，第一只渴望表现自己的黑触要扑了上来，它长长的爪子在冷雨下闪着寒芒，可以切断人动脉放血的反钩更是隐藏在锋利的指骨下。莫凡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身后的柳如却一下子闪到他面前，身姿鬼魅飘逸。柳如的手同样成爪，虚空一扬，顿时五道深深的血芒沿着空气划过，直接把这只冲动的黑触妖撕成了好几片。这黑触妖都还在半空中，身体已经变成了好几块，落在柳如的脚边了，脏血和内液糊了一地。 上，全都上！ 其中一名黑衣教士大声地呵斥道，教士的命令拥有魔咒一样，黑触妖们不执行的话，灵魂便会承受巨大痛苦的。一时间，黑色的身影在周围极快地窜动着，这帮喜欢偷袭别人的黑触妖不愿意正面出击，总会借着同伴的牺牲来投机取巧。他们的速度对于人类来说便如同猎豹一样，无论是追击还是扑击的能力都是人类反应不过来的，但是柳如的敏捷程度比这些黑触妖强太多了。在他眼里，这些黑触妖不过就像是一群机械的木偶，跳跃、爬行、扑击、飞爪的速度迟缓僵硬不说，连一切攻击手段都非常的雷同。他们要攻击的时候，往往会先从一个 A 点跳到 B 点，紧接着飞扑袭击。柳如能够轻易地捕捉他们这种爬和跃的轨迹，一个血爪送出去，直接在他们做事之前就把他们秒杀掉。这一大群的黑触妖数量再多都没用，柳如眼睛都不眨地灭掉了十多只，不费吹灰之力。嗖的一下，忽然间一个极快的鬼影掠过了，就在柳如分心对付四只左右夹击的黑触妖时出现了。他的身上缭绕着诅咒印记，当这家伙电光火石一般划过一抹冷芒的时候，这些诅咒符印都亮起了邪光，让这家伙的速度更加快了。唰的一下，柳如闪躲不及时，白皙的脖梗直接被切开了一条深深的口子，惊得某个村子里的女孩都尖叫了起来。雕翼女子见诅咒触妖一击致命得手，冷冷一笑地跟旁边的某个人说道， 哼，看来你只能享用没有温度的了。 只是这位女执事这话还在嘴边，便猛然间发现那个被撕破喉咙的女人竟然力量大得惊人，右手抓住了那只偷袭她的诅咒触妖的脚踝，嘣的一下，柳如完全不在意脖子上的伤口，将还在半空当中诅咒出妖给活生生地抓了下来，然后抱摔向水泥道路。水泥地直接砸烂开了，那只诅咒出妖的头壳碎了一半，脑浆从里面流了出来。这诅咒出妖也是命如蟑螂，脑壳碎裂的都没死，但柳如不会给这歹徒狡诈的家伙挣脱机会的。手掌心上幻化出了一柄弯月形的血刃，狠狠地往诅咒触妖的脖子上斩了下去。血刃直接把诅咒触妖的头颅给斩了下来，紧接着柳如像是踢破皮球似的把这脑袋给踢出去了，精准地命中另外一只打算出手的黑触妖。这一系列动作下来，柳如脖子上那道伤口已经神奇地愈合了，没有出一滴血，甚至皮肤如同刚才一样白皙而有弹性。其他几个黑衣教士却看得有些傻眼了，他们从来没看过被割了喉还能够如此生猛的女人，况且这女人用的根本不是魔法，无论是血爪、蛮力、弯刃和风鞭都不属于人类之力啊。 血族 女执事还算是有见识的，竟然立刻判断出柳如身份了，他瞳孔一缩，带着几分怒意地说道， 别浪费时间了，通通出手，快给我宰了他们。 黑触妖无非就像是一群猛虎周围缭绕的苍蝇和蚊子，对柳如造不成什么实际伤害，而柳如要超度他们不过就是时间的问题，真正有威慑力的都是诅咒触妖。柳如若是狮子，那么那些诅咒触妖就是凶狼了。刚才柳如已经察觉到有诅咒触妖躲藏在其中伺机袭击了，柳如故意卖了个破绽， 先干掉其中一只。 我是尹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97章。 哇，你好像又变强了。 莫凡见柳如直接斩了一只战将级的诅咒触妖，同样是满脸的惊讶。 嗯，你的血液很特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让我蜕变一次，为了保持本源血的纯净和力量的纯净，我也只饮你的血。 柳如回答着说。 啊，喝对奶，喝放心奶是吗？ 莫凡冒出了这么一句。柳如没空回答他，因为其他六只诅咒触妖全都出动了，他们确实是狡猾至极的东西，故意把身上那些诅咒印记给隐藏了起来，使得他们看上去跟普通黑触妖没什么分别，等到要攻击的时候这才唤起了诅咒之力。 小炎姬，赶紧出来帮助柳阿姨啊。 莫凡一边念着，一边描画起召唤系的契约星图来。果然不出所料，星图才描画一半，小炎姬就从自己契约空间当中钻了出来。莫凡早有防备了，所以在第五道星轨要完成的时候就自己断了，免得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个很不合格的召唤系法师。小炎姬跳了出来，小脸上写满着期待，就是要看莫凡那副无语坑爹的样子。结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下子脸颊气鼓鼓的，眼睛里面就在说本宝宝很不开心。不过小炎姬终究是个听话的好宝宝，他生了一小会儿气之后便知道有坏人惹了爸爸不高兴，是很不高兴的那种。 不用手下留情， 莫凡只和小炎姬这么说道。铃的声音响起了，小炎姬就是个混世小魔女，一听到这个约束解除，浑身灭世劫炎就如同火焰风暴一样席卷开了，霎时间方圆几十米蠢蠢欲动的黑触妖全都被小炎姬的火焰旋风给吞了进去。柳如是一个一个的杀，杀得细腻，杀得精致，完美地保存着自身的体力，但是小炎姬就不讲道理，恨不得把全身的火焰都给释放出来似的，制造一场堪比天劫火焰那样的毁天灭地的火焰盛宴来。还好柳如也是过来人，一看到小炎姬出手立马一跃而起，让自己升入到了火焰触碰不到的空中。这小炎姬从来都是不分敌我的，火焰就是小炎姬小女王的子民，任何的烈焰精灵都会无条件的服从的。魔法师的火焰魔法是遵循着星图之力，卷起的烈焰往往拘泥于固有的形态，但小炎姬的火焰是任意操控的，他想化成旋风龙卷，烈焰火蛇便以他为中心疯狂的飞扬盘绕，他要想烈焰变成动画片里看的哥斯拉，便可以让火焰幻化成一只火焰怪兽喷涌而出，他想让火焰分化成无数个火球，像尾巴一样跟在每一只黑触妖后面，这些火球便绝对尾随，烧得黑触妖四处的乱窜。七八十只黑触妖，柳如灭了一二十只，剩下的五十只黑触妖根本就不够小炎姬玩的。没多久，黑触妖就死了一大半，剩下的一些遍体烧伤，离得小炎姬好几百米，要不是被那几个黑衣教士操控着灵魂，他们早就掉头跑了。小炎姬的出现算是卷起了很大的动静，动静越大，这女执事便越不想看到，万一方谷在这时出现，他们的计划就全都泡汤了。他的脸色阴沉，显然这名法师的实力超出他想象太多了。女执事看了一眼渐渐涌来的亡灵大军，黑色的汪洋尽管还有一两公里，却已经近在咫尺一般，黑压压的吞天噬地。 一群没用的东西， 女执事狠狠地骂了一句。高阶魔法能量波动很强，这很容易引起那些同样在找方谷的禁卫法师注意，这也是他迟迟不动手的主要原因。可眼下必须自己亲自动手了，再耗下去不仅会让方谷跑了，他们所有人都会被这亡灵汪洋给吞没的， 那可是连骨头渣都不剩下了。女执事脑袋微微抬起，那双描着浓妆的眼睛当中绽放出冰蓝色的魔光，星鬼与星鬼飞瞄着，转瞬间一个星图便出现在女执事的高跟鞋下，下一秒又是一个冰白色星图出现了，如一朵硕大的冰霜雪花，绽放着耀眼夺目的光辉，印在了她的头顶。星图继续出现在女执事的不同位置上，那些星图和星图又交相辉映，即将编织成一个冰雪星座，高阶冰系魔法。这女执事果然是高阶法师，换作是从前，莫凡遇到这种级别的法师绝对掉头就走了，自己根本没有资本与高阶法师对抗，甚至连一个高阶魔法都很难抵挡下来。但是对方出手的同时，他也出手了。不得不承认，女执事描画星图的速度比莫凡还要快，只可惜她要描画七副星图才能够完成星座，而莫凡只要完成一个中阶魔法。 小元姬附体， 莫凡星图描画完成，双脚踏着熊熊窜起的烈焰，头发跟衣襟都随着热气而飞扬起来。 冰风灵鹫， 女执事冷冷地念出了冰系高阶魔法之名，雨水化成了冰，密密麻麻地打落了下来。 陨泉九蛟， 莫凡更加的快，全身烈焰旺盛到了极点，已经焚烧的连诅咒触妖都不敢轻易接近。女执事在看到莫凡描画星图的时候就暗自冷笑了，她以为速度更快的中阶魔法便能够阻止自己的冰封灵鹫，难不成她身旁这七个黑衣教士都是摆设，他们就没有防御类魔法吗？可是随着莫凡烈焰的气势暴涨，狂到连自己的冰霜气场都好像要被掩盖的时候，女执事顿时惊慌失措了起来。冰封灵鹫高阶魔法戛然而止了。女执事看了一眼站在自己面前的两名黑衣教士，他们分别使用了光佑和炎杖来保护自己，可这一刻女执事已经闻到了毁灭的气息扑面而来了，这两个中阶防御魔法根本就挡不住对方的攻击。轰的一声，火焰狂蛟发出了一声咆哮，声音叠加在一起，震动的公园都颤了起来。火焰蛟龙飞舞着跨过了那些到处乱爬的黑触妖，却是在没有沾到他们身体的情况下把这几只黑触妖给直接蒸发掉了。蛟龙烈焰旁边，黑触妖化为乌有了，狂躁的火焰能量撞向了挡在女执事前面的那两名黑衣教士的身上。同样的，在中阶防御魔法支撑的情况下，这两名黑衣教士在火蛟呼啸之下化为了乌有，那光佑和炎杖的中阶超强防御在火蛟面前形如虚设，全芒火蛟扑涌直达女执事的面前。女执事反应还算快，换出了一个灵冰之盾，莫凡的陨泉划破了公园上空，焚尽了所有的植物，直到撞在了女执事的灵冰之盾上才终于有气势减弱的迹象。呼呼的声音响起了，霸道的烈焰在冰盾上冲开了一片散岩，女执事连人带盾都倒滑了出去，被九江火焰狠狠地撞拍在了纪念碑旁的一面刻字的墙上，刻字墙直接化为粉碎了，而女执事被轰出去的这条道路上更是出现了一条长长的烈焰沟壑，到处都是焦土，一片烧起来的枯木林里面，女执事灵冰之盾尽碎洒落在周围，他浑身发抖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头发和貂衣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口中更是满是从胸腔当中撞上来的气血溢出了嘴唇。他和莫凡之间相隔的赫然是一片焦土和火焰狼藉，而他灰头土脸的脸上更是写满着震惊。中阶魔法，这真的是中阶魔法？就算他只是一位刚跨入高阶不太久的高阶法师，那也掌控着高阶之力啊，可以随意将任何中阶法师踩在脚下，但此刻他竟然被一个中阶法师给轰得如此狼狈，若不及时换出灵冰之盾，可能下场跟那两个帮自己防御的黑衣教士一样了。猎拳，这真的还是火系中阶魔法猎拳吗？高阶魔法也不比这一拳强多少啊。 好好的人不做，非要做畜生，你们这些撒老的走狗。 我见一个就杀一个。 莫凡双目血丝和烈焰并存着，那憋在胸腔当中的怒火膨然而又狂涌，一拳又如何能够让知道博城灾难真相的莫凡泄愤，更无法让莫凡释怀许昭廷当初求死时的悲怆。今天在这个公园里的黑教廷成员，莫凡是一个活口都不会留下的，包括这个蓝衣执事。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98章，火焰再次焚起了。尽管没有小炎姬第一次附体那霸道无比的威力，但第四级猎拳本身就剧烈澎湃着。女执事并非是那种已经非常老道的高阶法师，她的防御被莫凡击穿了，身体遭到重创之后就未必能够挡下莫凡第四级的猎拳了。 猎拳九交， 莫凡描画星图比以前快太多了，一念星轨顷刻间星图编织而成，眉眼那鲜红的力量在莫凡的周身飞舞了起来，轰隆隆的蛟龙火柱喷涌而出，扩散成了一个九龙火扇形，龙江四溅，烈星飞射，公园里所有的植物都化为灰烬了，漫天的雨水在这一拳的威力下尽数的气化了。女执事恼羞成怒，胸腔的疼痛跟火焰的灼烧使得她描画星图的速度变得非常的缓慢。莫凡拳头中喷发出来的九道龙柱已经袭来的时候，她才勉强幻化出冰雪碎片，冰雪碎片凝结成了六条冰色的钢铁锁链，它们完全交缠在了一起，与莫凡的九条火龙柱狠狠地撞在了一块。女执事的冰锁很显然只是第三级的，再加上冰与火相撞的位置离她非常近，火龙柱震开的火焰之浪仍旧扑打在她的身上，她身上的楷模具已起不到太好的防御效果，火浪再一次把她掀飞，险些卷到了街道上。冰锁在火龙柱之内全都化成了碎片，碎片又很快融化成为水。女执事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一个堂堂的高阶法师和莫凡对拼竟然会如此的凄惨，也是她自己太大意了，若是一开始就知道对方拥有爆炸威力的第四级猎拳，女执事无论如何都不会身先士卒的让自己的几个手下先去当炮灰，自己也好一个高阶魔法冰封灵就直接把他干掉。现在女执事完全落入下风了，更没有一点机会去描画冰系星座。 该死，若是我的水系也修到高阶，对付这个小子就易如反掌了。 女执事摇摇晃晃地从公园栅栏处爬了起来，水系高阶魔法水华天幕是完美的防御结界技能，在施展高阶魔法之前布置一道水华天幕，任凭这小子轰烂了拳头也别想伤到自己分毫。不得不说他这单独兵器修炼到高阶的法师彻底被对方的能力给克制了。 还愣着做什么，轰死他。 女执事皮肤都被烧得焦烂了，她像个鬼怪一样朝着自己的另外五名手下尖叫道。这五名黑衣执事也都是中阶法师，虽然明知道这五个人很可能被对方一拳轰杀，但总好过这个蓝衣执事死去啊。那五名黑衣教士已经看得呆傻了，要知道他们刚才就有两名同伴化为乌有了，那还是一个拥有光佑圣盾一个拥有炎杖山平的情况下，这火系法师第一拳的威力对他们这些小法师来说那就是毁灭性的呀。可是如果不出手他们都会死在这儿，于是指挥诅咒触妖的指挥诅咒触妖，描画星图的描画着星图。五名黑衣教士共同出手也不容小觑，他们每个人都能够施展中阶魔法，只是他们描画星图的速度比莫凡慢太多了，甚至连灵种都没有。不同色彩的星图印在他们脚下，很快褐色头发的黑衣教士完成了木系的魔法，绿色的植物藤在他的脚下缓慢地生长起来。同一时间一个暗红色的身影鬼魅地出现在此人的身后，一双冷漠无情的眼睛正俯视着这名植物系法师的头顶。 咔的一声，暗红色身影闪电出手，骨手直接抓住此人的脑袋，宛如捏西瓜一样把他的头颅直接掐爆了。这名植物系法师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爆出来的眼珠掉在地上，还处在一个扩大状，似乎很努力地想看清是谁把他杀掉的。另外四名黑衣教士都在描画着星图，可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儿，就被溅了一身的血。其中一个人转过头，赫然发现一个浑身充斥着血怒之状的钢铁骷髅站在了那儿。亡灵？可这只亡灵是什么时候？撕拉了一下，暗红色钢铁骷髅残暴至极，又抓住了一个黑衣教士，竟然用蛮力把这名黑衣教士给撕成了两半。不远处的苏小洛和一名女村民看得差点没昏过去，他们见过死人，但是没见过死状这么凄惨的。钢铁骷髅手段雷霆，瞬间秒杀两名黑衣教士之后，他忽然间把手臂狠狠地刺出，那骨质的手臂赫然化作长长的血骨之枪，一下子又洞穿另外一个黑衣教士的胸膛。那名黑衣教士被穿在了长枪骷髅的手臂上，人还没有完全死透，却被暗红色的骷髅像是扔垃圾一样的甩到地上了，任凭他的生命和鲜血慢慢地流逝着。剩下的两名黑衣教士反应还算快，急忙调遣回他们的诅咒触妖来救驾。两只诅咒触妖还算返回的及时，分别扑向了暗红色钢铁骷髅的头颅和大腿，想要用锋利的爪子把它切碎。坑的声音又响起了，刺耳的金属声传出来，那两只诅咒触妖简直是打在钢铁上，仅仅在暗红色钢铁骷髅上留下了一个浅痕。暗红色骷髅反手抓住那只奔向他脑袋的诅咒触妖，力大无穷地把这只诅咒触妖往另外一只的妖身上砸过去。两只诅咒触妖撞在了一块，纷纷陷入到粉碎的阶梯之内。刚要爬起来的时候，暗红色骷髅双臂迅速地幻化成为了鼓槌，鼓槌高高地举过了头顶，狂暴地朝着这两只叠在一起的诅咒触妖锤过去，顿时水泥地迸裂开了一个十米的蜘蛛纹。嘣的一下，鼓槌再举再落，可以看到一圈尘埃飞扬而起，碎片和血肉一起的溅开了。又是嘣的一声，暗红色骷髅一跃而起，这一次更是把鼓槌抡成了一个满月，狠狠砸落下来的那一刻，似有暗红色的一道闪电与鼓槌一起坠落，雷啸般轰在了那两只诅咒触妖的身上。两只诅咒触妖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随着阶梯变成一个锤坑之后，他们也化作了肉酱，填满了这个被砸出来的坑洞里。如此的暴力与血腥，让那两名黑衣教士看得毛骨悚然。待他们意识到要逃跑的时候，身后的鼓槌已经笼罩过来了。嘣的一声巨响，两名黑衣教士没有幸免，死无全尸了。正在跟另外几只诅咒触妖缠斗的柳如倒是满脸的惊讶之色，很显然这暗红色钢铁骷髅正是方谷的亡灵，可假如他之前就派这只骷髅出来杀华村的人，根本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啊。这暗红色骷髅的实力太强横了，战将级的诅咒触妖也不过是多锤几下便干掉了。少了两只诅咒触妖的夹击，柳如这边一下子轻松多了，而那只暗红色骷髅完全是意犹未尽的样子，迈开沉重的步子就冲了过来，继续对那些黑触妖和诅咒触妖进行虐杀。 嘿妹， 小岩姬清灵的声音在莫凡耳边响起着，他在告诉莫凡爸爸，新的导弹已经装填完毕，随时等待发射。莫凡嘴角勾起了一抹冷酷的笑意，他眼睛注视着那个正在苦苦施展防御魔法的女执事。高阶法师，还真没有见过比他更弱的高阶法师了。再多的防御有什么用呢？只要不是高阶防御魔法，小岩姬所带来的陨泉便可以让他彻底的灰飞烟灭。女执事一看到莫凡身上出现另外一种褐色的火焰之后，整张脸都拧在一块儿了。第四级的猎拳，他还勉强能够抵挡一番，但如果是莫凡一开始那堪比高阶魔法的陨泉轰过来，他几条命都没有了。褐色、嫣红，这两种火焰一旦交缠在一起， 那边是小炎姬附体的陨泉加第四级猎拳，这可是能够将肉丘尸尘都轰飞的超级火拳呢、啊。 住手！ 就在莫凡杀意凛然之时，一个显得几分怯弱的声音传了出来：“ 我叫你住手，否则你朋友就没命了。” 那个声音好像坚决了几分，死死地握紧了手上的一柄如匕首一样的刺魔具，匕首就架在张小猴的脖子上，锋利的只要轻轻触碰就可以割开张小猴的皮肤。张小猴仍旧是那一副呆滞木然的神情，即便有利刃在他脖子上，他也好像没什么太大反应。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99章，莫凡皱起眉头，眼睛冷冷地注视着这家伙。 红俊，你怎么可以？ 苏小洛大怒地呵斥道。村长谢桑也是一脸不解，他看着突然间对张小猴下手的红俊，赶紧说道： 红俊啊，黑教廷也不是好人，你这是做什么？ 村长，你还没有搞清楚吗？哼！ 莫凡却是一眼就看透了，脸上都是嘲笑。 做得好，做得好啊！没有想到，你这个小小的灰衣教徒，在关键时候还真派上了用场。很好，回去之后我就提携你，你可比死掉的这几个教士聪明多了。 女执事突然间大笑了起来。 红俊，你怎么可以？我们都是畏惧村的人，要遵照祖训。 苏小洛也呆住了，他怎么都没想到红俊竟然是黑教廷的人。可是红俊明明和大家一样一直待在畏惧村呢，他怎么可能会跟黑教廷有接触呢？ 别给我提什么祖训，真是一群活在原始部落的东西。像你们这些成天念叨着祖训的蠢货，又怎么知道外面世界的美妙？但就因为你们这些老古董，让我出生在你们那种破烂地方，让我一个法师却在同学面前连一个头都抬不起来。 红俊咆哮了起来。 三年，你才离开村子三年，怎三年就变成这个样子？ 离开畏惧村的第二个月，我这辈子都不想回去了。要不是上头有命令，你们真的以为我会回村子？村子里有什么？除了祖训，就是一群干着廉价农活的蠢东西，一辈子都是。还因为可笑的什么井水神不允许离村，通通都是狗屁。 红俊简直是将自己对村子堆积已久的怨念都给吐了出来，那面目狰狞的就像是一个鬼怪似的。 那你也没有必要加入黑教廷啊！我不惜被祖宗惩罚，不惜驱赶洋洋村的人，每个月偷偷地取走一些困境之水，不就是为了能让你在法师道路上走得更顺畅，让你比那些嘲笑你的人都强？ 村长谢桑满脸绝望地说道。 太慢了，这困境之水对修炼起到的效果太慢了。黑教廷给我的，是你这老头子想象不到的。 红俊说道。 你放心，等你成为了黑衣教士，你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金钱、女人、地位、尊敬。谁敢嘲笑你是从土里爬出来的古董，你就可以把它变成黑触妖，成为你的奴隶。 女执事奸笑了起来。莫凡身上的两种火焰并没有吸去，畏惧村当中有黑教廷的党羽，这是他没有想到的。毕竟畏惧村的人都与世隔绝，黑教廷的人是很难潜伏进去的，即便潜伏进去了也对他们毫无作用， 但是没想到这个外出过三年修炼魔法的红俊已经被腐化了，或者说此人一开始就不甘心，从一开始就是欲望的奴隶，黑教廷赐予他的正好满足他的一切了。 原来都是因为你们贪念，你们对得起死去的村人吗？ 苏小洛愤怒地质问道。 一群活得跟奴隶农民一样的人，死了又有多大关系？成天把祖训说得多伟大多神圣，可在外面人的眼里就是个笑话。 红俊说道。谢桑已经说不出半句话了，他违背了祖宗，更是害死了村民，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儿子想成为令人尊敬的魔法师的渴望，谁知道一切会变成这个样子。想到那些被方谷寻仇杀死的村里人，想到这个自己已经陌生至极的儿子，村长谢桑彻底的颓然了，整个人坐在地上没有了魂儿似的。 村长。 这时候张小猴的声音传过来了，村长谢桑茫然的抬起头，不明白这个傻小子为什么要叫自己。 说真的，我一直以为你才是黑教廷的人。 张小猴眼睛里面有了一些神色，用一种平淡的语气说道。村长愣了一下，没太懂张小猴这番话什么意思，但不知为什么他感觉这傻小子说话的语气好像并不是那么呆木了。 三哥，不好意思啊，又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张小猴没有再理会谢桑，目光却注视着莫凡，脸上咧开了一个笑容。莫凡会心一笑，他脸上那始终没有散去的结颜和眉颜一下子更加的旺盛澎湃起来了，烧得周围一片刺目的火红。该死的还是要死，这女执事还真以为利用这小小的叛徒就可以逃过这一劫吗？ 你这个傻子还知道说遗言吗？马上让那个家伙把身上火焰去了，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红俊恼羞成怒地喊道。咆哮之间，红俊已经把那把锋利的匕首更往张小猴的脖子上靠了，都要割断血管了。苏小洛看到这一幕，双眼通红了起来，有些乞求地看着莫凡，希望莫凡不要再这样抛下张小猴不管。但是莫凡没有罢手，他身上的火焰已经澎湃到如火山一样要喷发了，刚才那威力可怕的陨石胶拳将会立刻的飞出。 可恶，竟然无视我。 红俊整张脸都扭动了起来，他的手狠狠地往张小猴脖子上一刺，他要让莫凡知道瞧不起他的下场，所有瞧不起他红俊的人都得死。要不是总感觉有双眼睛在盯着他，红俊早就把这个成天黏着苏小洛的傻子给宰了，哪需要等到这一天呢？匕首刺下来，这力道足以直接捅穿其喉咙，红俊根本就没有一点手下留情的意思。可是预期的鲜血没有喷洒出来，甚至匕首只是刺到了空气，根本就没有刺进肉里的感觉。愤怒的红俊只感到面前一晃，紧接着一阵的疾风扑涌过来，张小猴已经消失在他眼前了，身后更是传来了一阵冷意。 你真是一个无药可救的蠢货，黑教廷里面全是一群畜生，你却心甘情愿给畜生当奴隶，像你这样跟与妖魔为伍的东西也配冠上法师之名？ 张小猴的声音从红俊的背后响了起来，红俊一阵的冷寒，猛地把刺魔具往后刺去，可惜他刺中的不过是张小猴一个风之残影而已。张小猴已经在两米之外了，那双眼睛从未有过的炯炯有神，手一扬，张小猴面前突然狂风大作，高速旋转的气流一下子化作了一道旋风。红俊根本来不及做反应，旋风直接把他抛到空中了。呼呼的声音响起了，狂风变得凛冽，红俊越飞越高，身子已经有些渺小的如草芥了。可以看到在张小猴的操控下，一条华丽的风盘龙卷拔地而起，漫天的雨水都被抽了进去。 别杀！ 苏小洛刚要为红俊求情，但是空气中狂风凛冽，风风如刃，千百旋风之刃从红俊的身体上掠过，把他一次又一次的肢解，鲜血变成了血雾。 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你，除了让我放过黑教廷的人。 张小猴面无表情地跟苏小洛说道。 一片血雨洒落，一滴滴落在了显得几分肃杀之意的张小侯身后。苏小洛有些惊然地看着他，感觉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轰的一声，同一时间，一道流星之陨分化成了九条烈焰蛟龙，彻底吞没了那名黑教廷女执事。女执事疯狂地尖叫，有痛苦也有求饶，但同样的，莫凡的杀意跟张小侯一样的坚决。一想到整个博城被黑教廷作为预演之地，莫凡便恨不得在这个女人的尸体上再轰上几拳。 姨妹， 小炎姬从莫凡身上飞了出来，轻盈地落在莫凡的肩膀上。莫凡侧过脸，冷漠的脸上这才有了一个笑容。你今天表现得不错。小炎姬扭着身子，一副很开心的样子。莫凡缓缓地踏过阶梯，走到了张小侯的面前。张小侯也看着他，显得有些愧疚的样子，开口跟莫凡说道： 对不起，凡哥。 行了，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在危居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莫凡并没有责怪他。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500章。 张小侯有些意外地看着莫凡，他承认他一直在假装失忆，甚至要表现出一副低智商的样子，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自保。 凡哥，当你出现在华村的那一刻，我差点就藏不住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来，真的。 张小侯看着莫凡，显然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伤得很重很重，已经离死没什么区别了。他确实有一段时间失去了记忆，因为头部遭到了一记重创，直到苏小洛不停地为他疗伤，他才慢慢地恢复了过来。那一夜，他们被刀斧师匠追击，其他人要么被直接砍死，要么坠入到了突然出现的煞渊当中。刀斧师匠本可以把他也推进了万丈深渊的，但或许正因为当初回头去救他的那一份善意，让刀斧师匠放过了他，他这才得以生还。可是很快，张小豪又看到了令他难以置信的一幕，煞渊的附近出现了黑教廷的人。张小豪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变故连发的夜里，竟然有黑教廷的人出现，并且就在煞渊的周围。张小豪本来想看个究竟，却不料被人发觉了，于是他疯狂地逃跑，同时身负重伤，逃到了华村之后，苏小洛救了他。张小侯疗伤的时候险些被毒死，这让他意识到这个华村有黑教廷的同党，他们要把自己干掉。于是张小侯借着自己确实有失忆的头部重伤继续地伪装着。他很清楚，一旦让黑教廷知道自己看到那些不该看的东西，他们必定会派出蓝衣执事级别的人来干掉自己的。为了自保，也为了能够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告知给别人，张小侯必须让自己变成个傻子。他隐忍了很久，他一直在伺机寻找那个黑教廷的潜伏者。张小侯本以为自己迟早会遭毒手，却没想到莫凡来了。他千里迢迢地赶到这儿，穿过了没有任何法师愿意来的闲池之地，出现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那一刻，张小侯真觉得自己藏不下去了，他很想重重地给莫凡一个拥抱，叙述自己经历的一切，可是他不敢。黑教廷的那个潜伏者一直在盯着他，他坚信只要自己表露出一点点的记忆，甚至与莫凡有单独交谈的趋势，此人一定会立刻通知黑教廷高层的，然后不等他们踏出咸池，所有人都会被灭口的。以黑教廷的行事风格，多半不会留你这个隐患的，假如你真的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莫凡提出了这个疑惑。 虽然我不敢肯定，但我觉得除了黑教廷的人之外，还有其他人在盯着华村。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他们才没有那么激进地对我下手， 否则我应该已经死了。 张小侯认真地说道。莫凡愣了一下，目光立刻朝着柳如看过去。柳如微微点点头说道， 应该是那个给我送血迹的人。 那你假装成失忆是正确的，黑教廷的人想要杀你灭口，就一定会派出蓝衣执事的人，但雨水计划在即，他们蓝衣执事必须潜藏更深才行，绝不可能轻举妄动。莫凡点点头，不过莫凡还是为了张小侯捏了一把汗。莫凡也猜测张小侯有可能是故意忘记的，但绝没有想到他被这么多人给盯着。 那么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苏小洛也忍不住问道。现在红俊这个眼线已经铲除了，张小侯也可以说出来了。你到底看到了什么？莫凡的声音也沉了下来。张小侯这一般的卧薪尝胆，这样的忍辱偷生，那必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且很可能跟这次巨大的阴谋浩劫有着关系。 他戴着面具，我没有认出他是谁来，但是那些黑教廷的人称他为虎鲸大执事。 张小侯说道。虎鲸大执事？莫凡心中满是疑惑。 他是所有黑教廷蓝衣执事的首领，也是撒朗的左膀右臂，想必这次雨水阴谋里他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方谷缓缓地从一旁走了过来，目光冷漠地扫了一眼那些颤颤巍巍的村民们。 你怎么知道？ 柳如质问道。 我和黑教廷交过手了，我留了一个活口，必问是谁要对我下毒手。此人倒是骨头很硬，我只好用亡灵的手段让他怕到骨髓，他才如实招来。 方谷回答道。 可惜他们黑教廷分级身份严密，不然留那个女人活口，说不定可以知道一些消息。 柳如说道。 放心吧，这种大计划蓝衣执事都只是执行其中某个环节，不可能知道大计划的。要想知道他们接下去会有什么举措，恐怕得把那个虎鲸大执事给拿下才行。 方谷很肯定地说道。猴子，那他们为什么非杀你不可呢？你既然没有看到他们的长相？莫凡不解地问道。 我听到了他的声音，只觉得这人的声音有些熟悉，但是我实在想不起这人究竟是谁。 张小侯说道。熟悉？ 对，而且可以肯定是在博上听过的，当时语下的有些嘈杂，但是要让我再听一次，我一定能分辨出来。 张小侯认真地说道。莫凡皱起了眉头，呼吸都变得沉重了起来。原来黑教廷的人一直都潜伏在他们的身边。 我相信他也认识我，他一定是担心我会识别出他的声音来，所以马上下了杀手。即便我逃到了华村，他也一直派红俊盯着我，只要我做出一点点对他身份有威胁的事情，就会马上把我和我身边的人全部铲除。 所以你就继续装成一个傻子跟在我身边，这样能让那个眼线放心。 苏小洛说道。 那个也不全是。 张小侯脸颊一红，显得有些憨厚。 那是因为什么？ 苏小洛却质问了下去。嗨，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呗。哎，你们情情爱爱的事儿先放一边。猴子，你真的想不起来那声音是谁吗？要是能够知道他身份的话，你说他是博城的人？莫凡有些着急地说道。 对，他一定是博城的人，甚至你我都见过他。 张小侯很肯定地说道。 可是当初安置到古多来的人有那么多，怎么才能够识别出那个虎鲸大执事呢？ 柳如说道。柳如跟莫凡都去过博城街了，那里其实也不过是博城一小撮人聚集在一起罢了。博城还有那么多人都定居在古都这儿，张小侯提供的这个信息重要是重要，但是太模糊了。走，我们去找慕白和周敏他们，他们在古都待的时间比较长，兴许能够帮我们找出那个虎鲸大执事。还有，我们得把这件事儿告诉给祝盟。莫凡说道。 我跟你们一起吧，有个照应。 方谷说道。哦，我以为你会把剩下的这几个都给杀了。俗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莫凡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方谷。 仇也算报了，到了内城，我会去审判会自首，当然，前提是大家能够活下来。 方谷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黑压压的一片，触目惊心的。不知何时，亡灵汪洋已经吞没了一公里处了。当震天巨响磅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世界是一片的死寂的。所以当大家解决掉黑教廷走狗们，再回头看去，那无边无尽的死亡、黑暗和恐惧更是扑面而来，深陷在这儿连灵魂都会死化的绝望之海里，浩劫之巨，心脏都要因此而炸裂了。那份震撼亡灵的浪潮，足以把楼房、公园、街道和学校冲得粉碎，而人更是渺小的不能再渺小了。再看一眼那个被金色结界所笼罩的内城，14公里不到的城墙已经屹立千年了，可真的能够抵挡下这场亡灵的浩劫吗？身后一切都化成乌有了，亡灵大军什么都没有做，仅仅是涌过，昏天暗地的，感到天地都已经被这些东西给铺满笼罩了。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